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一，农历8月21，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文版出版发行。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汪洋出席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 赵乐际出席19届中央第8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追寻精神密码，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今天播出匠心注重器白鹤五金沙。 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我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足、品种丰、价格稳。 第14届全国运动会昨天结束，全部比赛。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官员表示，喀布尔机场已完成修复，希望国际航班复航。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持续喷发，当地所有航班取消，大批民众紧急撤离。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 主题为迈向数字文明新时代，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致电朱立伦，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指出，过去一个时期，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福两岸同胞，成效有目共睹。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守民族大义，戮力合作，为同胞谋福祉，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 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他表示，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深盼今后两党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增进互信融合、加强交流合作，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行，共同造福两岸民众，促进台海和平稳定。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阿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 该书阿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日文、俄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我国的外交方针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决定指出， 为了适应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根据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废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三部行政法规。 本台消息，全国台联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暨第五届台胞社团论坛开幕式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汪洋代表中共中央，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台联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做出积极贡献的各界人士致以敬意。汪洋指出，40年来，全国台联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紧紧围绕对台工作大局，广泛联谊台胞，热情服务台胞，紧密团结台胞，是充满亲和力、凝聚力、感召力的台胞之家。在新的征程上，全国台联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广大台胞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汪洋强调，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两岸同胞要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矢志坚守追求统一、支持统一、捍卫统一的民族大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要看清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深刻认识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祖国大陆这一边，坚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信心，广泛汇聚促进祖国统一的强大正能量，要继续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为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献计出力。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致开幕词，中国侨联主席万立俊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台湾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台胞青年代表王正在会上发言。开幕式前，汪洋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与参会嘉宾合影。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乐际昨天出席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集中巡视金融单位党组织作出安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巡视工作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巡视金融单位工作的任务和重点，严肃认真、深入细致开展巡视工作，坚守巡视定位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有力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指出，巡视是政治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要把督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金融工作领导、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一体推进惩治金融腐败和防控金融风险等重要部署要求，督促金融单位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金融需求。赵乐际强调，要紧扣金融行业不同板块、不同单位、不同层级特点，找准找实问题，增强巡视的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着力查找落实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方面的问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方面的问题，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落实巡视审计整改等方面的问题， 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严格执行巡视纪律规矩，确保如期圆满完成巡视任务。杨小渡主持会议，陈希宣布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总台央广记者侯燕报道，经党中央批准，19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将对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25家金融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发表《新疆的人口发展白皮书》。白皮书介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如今，新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发展均衡健康。白皮书指出，随着新疆社会稳定红利的持续释放，未来一个时期，新疆人口特别是少数民族人口将保持稳步增长，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口流动趋于活跃。白皮书强调，新疆人口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尊重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否认的。境外反华势力编造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的欺世谎言，企图蒙蔽国际社会，误导国际舆论，阻遏中国发展进步，这种用心险恶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2021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昨天发布《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两份蓝皮书，全面展示中国及世界互联网发展新态势、新进展。总台记者冯硕、陈云燕、李佳报道。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8.6%， 保持 9.7% 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夏学平： 网络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体现在网络基础设施作用凸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一年来，数字技术有力推动我国社会服务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服务均等化和便捷化水平。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所长邹潇湘： 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目前已接入各级的上线平台212个，应用的访问的次数是3.6亿人次。互联网将我们的医疗健康是深入推进，全国有7000多家2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接入了区域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国有2000多家的3级医院初步实现了院内的医疗信息服务的互通共享。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指出，一年来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关键领域加快布局，国际数字规则制定成为竞争博弈的焦点，数字抗疫成为各国政府数字化管理和服务的重中之重。夏学平认为，未来应该强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未来世界各国应坚持将互联网作为人类的共同家园，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共同应对网络空间的风险挑战，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第13届中国航空航天博览会明天即将开幕，多款大国重器昨天集中亮相。总台央广记者郭淼、孙勇、江小晨报道。 在昨天的媒体开放日，参加本次航展的歼十六 D 电子战飞机、无侦七高空长航时电子战无人机悉数亮相。飞行训练现场，六架歼十战机组队表演了多项特技飞行动作。八一和红鹰两支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空中芭蕾。首次参展的红旗 9BE、 红旗 17AE 和猎鹰70引发媒体关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新闻发言人王文刚告诉记者，网红红旗 9BE 首次以时装形式参加航展。 红旗 9BE 它是一款远程的防空反导导弹武器系统，能实现防空和反导的融合。它的主要拦截的目标呢，包括各种飞行高度的空袭目标，并且呢具备拦截战术弹道导弹 TBM 的能力。 它点击了以后有5秒钟的准备时间。 首次加入中国航展的国家航天局在航天展区推出了拍照互动打卡区，不少参观者争相跟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合影留念。 然后你是火星的第32位造访者。 载人航天、火星探测、探月工程、北斗导航系统等国家重大工程任务集体亮相本届航展。空间站组合体 3D 模型、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等明星展品也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航展地面装备动态表演也完成了彩排。中国兵器动态展新闻发言人胡玉文介绍，坦克、装甲车将表演通过爬纵坡、过壕沟、涉水池、蛇形机动等项目。 本次参加动态表演的包括了 VT4型主战坦克在内的主战坦克产品、履带式步兵战车、轮式步兵战车、全体型车以及驮载火力等类型的车辆。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匠心铸重器，白鹤舞金沙，采制总台央广记者韩雪莹。 不光是说要听启动工的指令，我们还要兼顾桥梯的动态、地面的人和设备，因为这个场地你看它经常是在变化的。 在不足2平方的桥梯驾驶室里，中国能建葛洲坝机电公司白鹤滩机电项目部桥机班长梅林，通过3根细细的操纵杆，把工程现场一件件成百上千吨的设备平稳安全地调入指定位置。白鹤滩水电站作为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在这座世界第二大水电站里，全球最大发电机转子的吊装正是出自梅林这位女工匠之手。她可以把直径 16.5 米、重达2300吨发电机转子的移动距离控制在1毫米以内。 动作精度掌握得好的话，可能你在调整的次数上就要少。就说我每一雕，我如果能节约几秒钟，那我整天下来我可以节约多少时间，对下面的施工的进度上也会是有一定的帮助。 以秒为单位的严苛源自梅林对这份职业的更高追求。去年他被评为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大国工匠，这份荣誉让他更加笃定工匠们的坚持正在聚沙成塔接续传承。25岁的卷线队技术专责黎成只有2年的工龄，但他对定子下线这道工序可谓经验十足。 绑带绑完之后它还是有毛刺的，你对它进行打磨，打磨成什么程度呢？就是你手摸上去不扎手了。我对汤姆的要求就是你们戴手套，然后我打磨的时候一般我都不戴手套，因为戴手套之后你的手感就没有不戴手套那么好了。 6月28号，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完成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历史性跨越。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强。 就像做菜一样，你不光要口感好，还要做到香味都要有，在这一线的长期的去摸索，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你们现在的工匠变成科技创新的工匠。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商务部昨天发布 国庆节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左右。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透露，总体研判，今年国庆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与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四大趋势。 一是本地消费、周边消费、居家消费将成为新热点。二是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更加受到青睐。三是个性化、品质化需求增加，中高端消费啊热度不减。四是线上线下加快融合，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需求将不断提升。 王斌表示，消费回升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此外，受去年同期基数不断提高的影响，下半年社零总额增速会呈现前高后低格局。 那么我们分析，十月乃至整个四季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回升的态势，预计全年社零总额有望达到44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5%左右，比2019年增长8%左右。 交通运输部昨天表示，预计今年国庆节假期公众出行以旅游和探亲为主，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约4500万辆，比2019年同期增长5%左右。此外，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免收车辆通行费，具体免费时段从10月1号0点开始，10月7号24点结束。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5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9例，其中本土病例9例，福建5例，均在厦门市；黑龙江4例，哈尔滨市3例，绥化市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4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例，均在黑龙江绥化市。截至9月25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013例。截至9月2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768万9000剂次。 福建省厦门市昨天召开疫情防控情况新闻发布会，专家表示，厦门疫情总体呈下降趋势，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已进入脱尾期。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昨天通报，全市所有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整体病情稳定。 记者从福建泉州市卫健委了解到，一名新冠肺炎患者25号出院，这是福建本轮疫情以来泉州市首例本土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此外，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9个村居自今天0点起由高风险区调整为中风险区。 本台消息，我国首个以媒体融合为主题的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央视融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昨天在上海正式成立。基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及中国电信、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等26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100亿元，首期规模37亿元。基金主要投向 5G、超高清、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应用，扶持新媒体、新业态，全方位推进效益提升，实现大文化、大资本、大经营的战略蓝图。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学习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发扬他的精神风范，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活跃的文化创造，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奋斗新时代。 第14届全国运动会昨天结束全部比赛，当天共产生31枚金牌，今天将举行本届赛会的闭幕式。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残疾人权益、共享幸福美好生活有关情况。十三五时期，我国710万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残疾人就业状况稳固提升，新增城乡就业残疾人180.8万人，残疾人权益保障机制更加完善。 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昨天在湖南长沙开幕，40多个非洲国家近900家中非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以新起点、新机遇、新作为为主题，将举办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非洲品牌商品展等多场展览展示活动，会期将持续至9月29号。 首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昨天在银川开幕，博览会吸引183家企业参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葡萄酒产业全产业链进行展示。 宁波市营商环境投诉监督中心昨天挂牌成立，这是全国首个整合纪委监委、检察院、司法局投诉监督职能的机构。 记者从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应急指挥部获悉，昨天凌晨，当地局部地区大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喇叭河镇一在建工地工棚17人失联。截至26号10点20分，共有2人遇难，3人获救，仍有12人失联。失联人员正在全力搜救中。 由乌鲁木齐舰、烟台舰以及太湖舰组成的海军第39批护航编队，昨天从青岛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38批护航编队执行任务。编队搭载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292万3879例，死亡68万7984例。 英国媒体报道，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民众近期服用兽药伊维菌素治疗新冠肺炎的情况数量激增，但该药物未经批准用于防治新冠肺炎。今年8月7号到8月13号的一周内，美国出现了 8.8 万例涉及该药的门诊处方，是疫情爆发前的24倍。截至目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收到了49份因服用伊维菌素导致的中毒和其他严重反应的报告。2020年这一数字仅为23份。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喀布尔机场已经完成修复。塔利班希望航空运营商恢复运营来往阿富汗的国际商业航班。发言人称，塔利班确保将全面合作。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的火山喷发已持续一周左右，26号仍然在不断喷出熔岩。目前当地机场的所有航班仍处于取消状态，进出岛的唯一方式是轮渡，大批民众紧急撤离。根据当地25号发布的数据，自火山19号开始喷发以来，喷出的熔岩覆盖了岛上 212.1 公顷土地，摧毁了400多座建筑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刘梦雅，主播钟成、郑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